生當飯食，我哋最足嘅啦。HKP 100%好特別，快燒人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 Pinner， 我係劉世良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89呢秋后算账呢，我睇下时间表我都有啲驚啊，大佬，我哋个节目时间表啊。 咁啊礼拜一有高达啦，係咪咁啊哪嘢呢个就。啊咁啊真係礼拜一已经冇做节目啦，真係大镬。咁啊第礼拜二啦，啊即係你諗下阿明啊嗰啲传媒有份啊，即係又冇又冇得做啊，你諗下。跟住礼拜三阿金英话迟早都会俾人咩啦，都会俾人捉啦，三即係都大镬啦，呢个已经系。啊，咁你再数下，喂，你咁样搞下搞下，喂，真系灭台噶咯，其实系，即系我哋而家 灭台唔紧要， 唔紧要。 喂，最大嘅问题就系咧，你反映到咧，而家即系嗰个势头咧，梁振英喺最后几个月嘅任期里边咧，真系要清洗太平地，将所有嘅反对派打压于萌芽状态。 未必啊，我觉得佢系想揾多啲人咧，同佢做监友啊，大佬。 如果是这样就好啦，即是说你会会告 UGL 啦，是不是、啊、但是如果你看到香港现在这样的势头的话，将所有你想想连三子、相对上是比较温和一点的泛民都要来秋后来算账。 咁冇辦法啦，佢佔領三次啊嘛，咁佢係發起人之一啊嘛，係咪 陳淑莊、邵家臻、民主党就李永达，跟住黄浩明。是完全冇一例外的， 系啊， 杀晒你哋喎，全部， 系啊， 一 Q 清你哋台喎。 咁你长毛而家有 DQ 啦，即系其实而家个个 几边战线嚟打啊？而家系喂，将你所有嘅反对派系灭声。喂，点解我咁讲咧？就系、是、其他人见到有很多参加社运嘅人都好，系会腾，系会惊嘅。你咁样搞法。过去日子里面港英的年代又好，甚至回归初期都好，整个政府面对反对派的时候、是真的当他们花瓶的嘛，我要是保留这些人在这里显示一国两制两制的差异嘛、所以是会手软的嘛、甚至乎是放水的嘛、等你持续社运的嘛，不要听你讲晒，但现在不是真的做到玩新加坡模式的，所有的反对派全部喐晒你，用不同方法嚟喐你，有啲系 DQ， 有啲就系即系用呢、這个煽动呢、這个 public nursing 系嘛 ？Incite to commit public nursing 嗰条罪叫咩？中文系 唔系即系煽惑人哋去煽惑呢个公众呢个咩前咩公众咩扰咩话？屌唔记得咩扰啦，防扰啊话，即系呢个好简单嘅咋？即系如果佢咁样讲嘅话咧。即系你喺占领区里边发表个演说，系嘛？即系跟住然之后有单班人即系围埋一齐，咪其实咁佢又有关告你噶咯，系嘛？你煽惑其他人煽惑啊嘛，系嘛？即系你起码你企出嚟，有人理你先啦，系嘛？即系喂，金英嗰次咪系咯，大佬企喺铁马上面，哇！又做晒即系闹啊，即系呢个有线啊，又剩啊，所以佢而家腾紧啊，大佬，即系佢好惊啊，而家真系。大 唔系啊，如果你咁样咧，系无一幸免咧， 冇啊， 冇筛选咁样咧。去即系将成个反对派嘅阵营咧一网打尽， 坐爆佢啦！咪真系要 好毒嘅 啊！ 呢招真系好毒嘅。喂，跟住如果好最好就唔好俾我收到嗰个消息系中啦，话有二三百人啊嘛， 2-300人 系啊！你话30人再告多30人咩肥佬啊嗰啲，即系都算啦。喂，但系就算你话告而家嗰9个，都已经起咗个警戒嘅作用噶啦。喂，仲有第二次佔中？喂，佢就系咁样计啫嘛，一条数，唔俾你再搞啫嘛。因为中港矛盾始终存在嘅，你面对老共嘅时候，你唔用呢啲方法，我有乜办法啊？喂，所以而家反对派自己好醒醒定定啦。正如好似上一次咁讲，喂，唔该你啊，大家都收下口啦，唔打都打完咗啦，输都输咗啦，